係嘛？威豪花園或者喺鑽石山嗰個叫咩話？一時唔記得添。證明冇得做黃大仙區議員。 星河 名居，哎呀，嘉匯景花園係咁上下，邊有中產階級選區嘅嗰度？全部都係基層選區。再加上嗰度潮州佬多， 系 系 咯，又學佬多，唯一用都未有好處就學佬，因為佢搞得掂嗰班友嘅。 哦， 上一次啊，勾達嗰啲飛咧，好多都係嚟自佢嗰度。 sell 咩？佢係海陸豐公平嘅人啊嘛。 係啊，呢個係佢嘅強項。但係我自己盤算就阿爺點可以俾你喺九龍東三二呢一個比例變成二三咧？所以你黃一文去找屎嘅啫。 唔係，佢唔係去到係佢老底咩？即係二三佢成為第三個嗰陣時，佢就由非建制派人物就變成建制派人物。 如果佢贏嘅話，咁就真係證明你係建制派啦。即係阿爺都會放飛俾你啦。 咁啊，即係 呢個係佢囊中物嚟㗎，從來九龍東 啊， 由司徒華最強勢嘅年代 係， 唯一一次就係九八年嗰次係二一，就係司徒華、李華明搭得過陳婉嫻。好啦，跟住四席嘅時候二二。唯一一次，因為0371就係鄭經翰突然之間冒出嚟，搞到三二，跟住 cut 翻一直二二，加翻一直三二， 係啊，謝偉俊 點可能啊？你當阿爺傻咩？你唔好當佢嘅組織同埋動員能力同埋喺地區裏面嘅網絡係流嘅先啦，大佬。咁你唯一一個變項係咩咧？公民黨可能梁家傑唔選嘛？執民。咁就麻烦啦。咁可能即係黄老邪就算係三二都有机会赢。如果你梁家嘅计坐喺度攞返晒嗰啲中产专业飞吸咗。跟住胡志伟就係民主党传统民主派嘅基层嘅飞。咁跟住你呢一个嘅配票得意喺呢一个嘅九龙东。係咪陈家明就算退休都好啦，冇关系㗎，边个上都一样㗎嘛，啲飞。係咪派我选我都赢㗎大佬。不过即係我哋收以為伍同共產黨㗎。跟住你工聯會黃國健勾下勾下都贏㗎。好啦，謝偉俊出唔出呢？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謝偉俊可能選超區嘛。咁但係我覺得如果我係謝偉俊，我都會話屌你真係搵我笨大佬，我啱啱先打好根基九龍東，你又搵我笨係咪？當然上次係全靠阿爺啦，係咪？所以你唔使諗我啦。唔好諗住我嚟返去嚟拆佢票啊大佬。啊花生台嘅任務不是這樣啊，屌 大佬。咁但係其實佢。 大家好辛苦㗎，如果你真係為咗要拆呢個黃老邪個飛而去即係搞佢嘅話，係咪要令佢死。屌我唔冇得贏，屌街坊唔會選我㗎嘛大哥。我開宗明義話嚟追擊你黃老邪嘅話。咁街坊邊度投我票啊，大佬？ 咁我寧願投阿傑哥出。 唔係，其實你係咪成功啊？死唔成功啊？死成功即係 我必死噶， 係咯， 係咪啊？我必死無疑嘅喎。 唔係，我嘅意思係你拆到阿黃毓民嘅票，喂，咁到時到後變咗四一嘅。 唔係，唯一好睇嘅咧就係點咧？如果我真係算係假設啫嚇，即係我都有思考過嘅，就我主力係出電視辯論，係嘛？所有派嘅傳單就係攻擊你黃毓民， 咁你咪令佢尷尬， 由頭攻擊你黃毓民。 啊， 跳我嗰陣時候都盤死無大去咧，你要選贏啫嘛。跳，大家鬥難掹最容易噶啦，係嘛？我而家夠難掹啦，喺大軍閥裏邊，係嘛？我驚你咩啫？粗口都講埋添啊！屌，隨時可以温埋啲高登仔飛添啊，大佬！我屌你啊！咁得唔得？係嘛？雖然可能奪咗佢，大佬，但夠勇啊嘛！對高登仔嚟講，衝喺黃毓民度，指住佢鼻哥嚟屌共產黨嘅卧底。契弟雨傘運動你搞散，一個個個組織你搞散，由社民連人民力量雨傘運動全部都是你搞出嚟嘅。你有咁多錢可以住二德島，屌你點答我啊？我難乜嘛，我都唔係要攞票屌用乜意啊？所以你唔好喺度即係串鳩我啊！你唔好串我哋花生台啊！屌我真係一個屈尾十，屌籌幾十萬返嚟就搞掂㗎啦。 九東周炳 啦。屌鳩你真係，所以你唔好撚咁過癮啦。肥佬禮係咁勸我去選㗎。所以我一定有錢㗎大佬。我幫我推咗好撚多次，我唔撚搞我啦大佬。人生係最快樂呢個時候，仆街。係咪做返自己鍾意做嘅嘢，講自己相信嘅嘢，又唔撚怕得罪人。咁咪仲好，你要出到嚟笑面迎人，朝早五点几六点起身，屌成世咪捻辛苦过啊，辛苦咗廿鸠几年啦，仆街系咪先？

个感觉似系咁样噶。 喂，咁我就有个玄机、啊。如果你咁讲咧，除咗话佢即系有主要嘅追击目标之外咧，郁文肯定唔系啦，系咪？喺阿爷嘅角度，咁、啊、咪真系有机会个三二可能系黄郁文。吓、 啊， 因为其实佢嘅角色都系重要的。吓、啊，因为点解咧？老共嚟讲，发觉呢个六四黄金比率咧，系咁多年嚟，尤其是回归前后咧， 系 差唔多廿年啊。 系 由九一年有直选开始，一路杀到去二零零八年嘅立法会选举，其实都系冇办法至打破，最多都系两三个 percent 嘅正负上落。 嗯 ，OK， 五啊八啊嗰啲咁样嘢嘅啫，或者六啊二啊咁样。咁其实你拉匀嚟讲，六四黄金比率、打破唔到，佢一个办法，就系、是、从你中间去勾走啲飞。 嗯， 咁黄毓民喺呢一个过程里边系扮演一个对运动或者对。好大嘅衝擊嘅一樣嘢就係佢將你嗰個黃金比率打破， 嗯， 同埋佢扮演嘅更加重要嘅角色就係、是、咧，佢疑似一個泛民， 嗯， 講一啲比你更激進嘅嘢，雖然你覺得佢鳩同埋唔務實， 嗯， 同埋呃鳩人， 嗯， 冇所謂啊， 嗯， 佢拆散咗你嗰主流嗰啲班，即係正正經經，雖然係窩窩妥妥嘅反對派得㗎啦， 嗯， 有乜所謂啊， 嗯， 係咪？所以佢扮演呢個角色好重要啊， 係 配合翻文匯報嘅講法就係、是。可能阿爺真係想俾佢贏，我仆街呢鑊嘢。 喂，咁啊， 即係我出嚟都冇人用喎，所以你冇人搞我。 咁你喺度， 我寫個結論就係想講呢樣嘢咋，係嘛？喂，我幫你拆撚到佢啲飛啊，大佬佢阿爺個飛嚟仆街，係嘛？我啲激進飛又俾佢嗰度先差一半咋，大佬。 嗯， 但阿爺幫佢佔得底啊嘛，大佬。 係係，有幫 佢話就話海陸風啫，海陸風嗰啲飛咪真係爺噶仆街，係、人都知㗎。所以阿鳩達嗰三萬八千票，起碼兩萬票。 嗯， 起码有两万是来自海陆丰。而海陆丰的飞是听谁讲的呢？共产党。 嗯。 一句到尾。因为为什么我比较过的嘛，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在这个节目里面。 你讲过啦。 我08年选举的时候的反应是差过我12年的反应。 哦，这个你讲过。 为什么 你是多了很多飞的嘛，其实是等于是。 我感觉到。 嗯。 最大镬就是所有支持我的都是女人。 嗯。 嗯。 十个九个跟我行埋主动握手的。哦、我知道仆街呢次， 嗯， 但系冇得救啦嗰阵已经， 嗯， 啊、不过而家连女人飞都冇得卖，成日讲粗口，大佬、又烂又烂，唔系烂咩？ 除非佢真系 烂乜系嘛？ 唔系咁，你最近你 我想讲烂滚都仆街。 你上过你上过去呢个港台噶嘛？系、哎、即系左右红蓝绿噶嘛？ 唔系嗰啲话 事咁，你左右红蓝绿，你唔会爆粗噶嘛，大佬啊？ 蓝条颈巾。 啊！你唔会咁样啊，大佬啊！除非你听花生台啊，喂，咁样听得花生台都系网友啦，都系自己有啦，咁唔会唔投你票嘅，老实讲。 屌，不如咁啊，花生台自己自报啦，唉、哎，话俾我听有几多飞砸底先，仆街咁样输俾黄老邪离行离赖，咁啊边度？ 叫 B 哥， 你叫我去走去追击佢，屌你乜代价系我付，大佬？除非你每人 mark 五日，每日起码要做八个钟，大佬，大家每人分啲少工噶，我做四倍多你。系嘛？ 唔紧要噶，张名单 B 哥第一，你第二咪得咯。 咁卵大镬， 一啲都唔大镬。 张名单傻噶，仆街。我都系咁啊，咁叫叫 B 哥咪得咯。 系咯， 点解叫我啫？屌， 吓， 唔系，我觉得 B 哥最好系追击边个咧？佢老邪咁唔得噶，因为老邪有少少逻辑噶嘛。但有时你两嘢就俾人真系俾人 KO 啊！屌，你以为自己 KO 人，点解 KO 人？佢对鸠达啱啱好。 系 边个？ 嗯， 我发觉真系噶，唔系讲笑，唔系玩啊边个？你谂下 B 哥又大声， 系 有时你系估佢唔捻到啊嘛， 系， 嗯， 即系佢冇逻辑，嗰、那个跳跃有时系两嘢就吓到你，即系好似郑经翰咁。 嗯， 点解你接受郑经翰访问嘅时候，啲高官咧俾佢搞到口哑哑啫？就系佢嗰下跳跃啊， 嗯， 唔系正常人 嘅安排你出牌， 思维出牌嚟噶嘛？呢啲系，所以 B 哥系得噶，去追鸠打。 啊， 系嘛？佢又大声，系嘛？佢够癫，佢唔系谂住要赢你，咁咪扯捻死你啫嘛？系嘛？突然之间讲下呢个杂种啊，讲下呢个中国议题，咁你点样答啊？ 吓，咁佢唔识嘅。 喂 ，B 哥两嘢就 KO 你噶啦。你觉得香港问题唔需要有中国视野咩？但逻辑啲讲咁嘅话，系嘛？中国视野系乜嘢啊？咁跟住喺度噏一大轮，不过我惊佢就够晒钟，烧晒自己时间，因为你有时分四节噶嘛，仆街港台论坛。咁你第一节你冇捻晒，咁你系嘛？啊唔乜乜咁去捻咗边啊咁样系嘛？不过我就觉得 highly recommend B 哥去九西，

係嘛？即係你今年其實當然係好多即係嗰啲鋪租企硬啊，即係唔肯減價，所以又變咗好多空鋪啦。即係其實呢、這個即係喺呢個銅鑼灣又好，即係灣仔又好，已經開始好多啦咁樣。喂，咁其實呢樣嘢，喂又未必同佔中有關喎、啊。其實係同你自己。 所以你而家所做呢啲咁樣嘅小修小補。吓、啊，美其名就系减轻呢啲咁嘅小商户负担，其实实际上都做唔到到。 嗯， 你谂下 姿态啦， 我哋呢度洛克道呢一度， 嗯， 下边嗰啲铺头， 嗯， 十几廿万一个铺位嘅，做食肆你计下条数啊，佢、起码都占咗四到五成啊，嗰、那个营运成本。 嗯 嗯， 你唔扑街，扑紧街噶， 嗯， 系咪？所以你唔從根本去解決個問題，就係、是、減輕嗰個嘅經營成本嘅基本開支嘅話，所以有啲人成日喺度賴就，哎人工貴，屌多鳩魚啦，最緊貴嗰個係鋪租啊嘛，你問我啦，我都有不少喺洛克道嘅有地鋪嘅鋪頭，我哋有份做 audit 盤數啫嘛，除非佢連嗰張租嘅都假嘅，梗唔會假啦，大佬係篤出嚟噶嘛，嗰條數係要係咪有打離印噶嘛，貴撚到撲街。佢買啲嘢要幾貴啊？點解香港嘅生活成本咁高？好容易理解嘅啫。你唔好以為我左交，乜嘢都推落去官商勾結度啊，乜嘢都推落去個地價貴度啊，乜嘢都講政策啊，大佬。喂，呢個係事實啊，大哥。 嗯 嗯， 你不可能不面對嘅問題啊。 嗯， 如果你已經係搞唔掂個地價嘅話，你係搞唔掂香港個成個經營成本嘅不斷上升嘅問題。 嗯， 你諗下而家我哋啊去外國嘅時候。國家人嚟嗰啲嘢咁 cheap 嘅原因係乜嘢？因為我哋嘅香港嘅 cost of living 太高啊嘛， 嗯 嗯， 高到係不能夠接受啊嘛。我覺得我去美國我都覺得嗰啲嘢麻麻地貴就仆街。去 New York 啊，所以點解你慣咗香港啊嘛？ 嗯， 係嘛？嗱，我唔知咧，我好耐未去過日本啦。 嗯 嗯， 係嘛？你去泰國又好，新加坡又好，新加坡有得比美，但係都覺得嗰度係啲嘢係 worthwhile 嘅。 嗯。 咪最少佢個焗飯係炒底先啦。星期二我哋同阿譚博錄完節目之後走去食焗飯，喂個飯唔炒底好鬼難食啊，大佬。 啊，咁啊，但係即係冇辦法喎，即係其實而家就係咁樣樣喎。咁你而家你講呢個咩即係休養生息啦。除咗呢樣嘢之外咧，喂有一樣嘢就即係搞到軒然大波，亦都好多即係其實嗰啲高登仔咧就喺度鬧啦，就喺度話，譬如好似好簡單就話，即係而家出三糧啦，所謂三糧嘅意思就係嗰啲綜援啊，即係同埋一啲即係生果金啊， 同埋傷殘津貼。 係啦，傷殘津貼啊，然之後就好似加一個月啦咁樣樣，咁但係你諗下，即係其實加一個月，咁其實嗰度咧 total 計埋就55亿，咁就 咁濕碎，大佬香港幾多錢儲備啊？每年個經常開支係幾多啊？ 係，唔係咁啊？因為其實咧就 唔係你話我左交都好，即係呢啲嘅所謂加綜援啊，加呢啲咁樣嘅傷殘津貼啊，甚至乎生果金咧。是无可置疑的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嗯、 我给你交换啦。 是。 你不用做啊。你去做你去拿中环啦，看你怎样吃。所以网上呢很多呢是乱 Q 咁嚟的。 是。 一个老母啊单亲的带着小路拿13000一个月啦。我最近看了一篇报道屌你黐撚线的但简直是。屌应该告他诽谤啊大佬。 嗯。 是吗 嗯, 嗯。 喂每人是大概2000多元到的。 系啊， 你好彩就揾到公屋，佢帮你交埋 60元一日啊嘛。 喂，60元系点食啊？ 60元其实你真系食两餐嘅啫，其实系 点食啊？ 唔够啊！你谂下出去食茶餐厅都讲紧40元一个餐啦、 啊。系啊，即系你勉。 喂，你而家如果肯做啊， 嗯， 尤其是你唔好将呢个责任俾啲新移民，新移民攞中援嘅比率系非常之低嘅。 嗯， 同埋你做新移民，你都知啦。你去到呢个咁有机会发展嘅自由地方俾、你以前喺大陆就真係勾一条拆一条、起码个机会冇咁多嘅时候、你都冇理由攞中环唔撚去做嘢啦唔係话大佬。而家呢茶餐厅我最近有一个同学啊佢话帮我听啊佢请个茶餐厅嘅人啊10000多元一个月㗎。 对哇咁贵嘅。 係啊10000多元一个月㗎。 哇。 喂嗰啲工边个肯去做啊大佬咪就係个新移民帮你顶撚晒佢囉。係咪、我都觉得好难顶㗎。你去親茶樓地，個個都係廣東話唔撚正㗎啦， 係 嘛？啲 但原來都攞10000多元個月㗎， 10000多元。 喂，咁啊，真係多過大學生喎，即係多過某啲大學生喎，起碼多過一啲咧，即係叫做係即係 好過你喺仙人掌度踎啊，大佬 Anthony 大佬屌，真係差唔多，仆街做緊個閪咁撚樣。 唉， 係嘛？ 唔係即係你呢個好大鑊喎，即係其實嗱，你淨好似好簡單有條友咧，即係我見到今日即係呢個 呢、這個蘋果啦，蘋果就即係訪問咗一個咧，即係23歲嘅女仔，又叫 Winnie 啦，都幾靚女啊。咁佢就話即係自己中五畢業之後，咁啊喺呢個美容院工作，咁啊即係做即係啱啱升咗咧，要做呢個激光治療師。咁啊月薪咧啱啱好先至過10,000蚊，咁但係咧就見到咧嗰啲即係M 人士啊，乜 Q 都冇啊。咁但係咧嗰啲即係唔使做嘢嗰啲人啊，就又可以即係可以攞即係三糧喎、啊、咁樣，唉、哎、自己都諗過即係 咩叫三糧啊？ 先講咗，唔 係咪就嗰啲咁嘅傷殘津貼，佢點解攞啊，大佬？ 係咪佢？唔係，因為好多人都咁講啊。 生果金邊有攞啊？ 咪集低城市咯。 嗱，七十歲先有攞嘅喎。 咁所以咧，佢就喺度話，咁佢所以佢就話咧，唉，即係諗過呢、這個即係辭咗工，不如去攞綜援算啦，咁樣樣。咁 過唔到兩個禮拜，話俾你聽，呢位做美容啊，即係話俾你聽，咪同埋工作嘅目的。 係， 你唔好講我左交上啦。工作嘅目的。唔係淨係嗰筆人工嘅問題，係你能夠覺得你存在係有意義啊嘛， 係， 你試下啦，你一個禮拜唔撚使做嘢，你梗係覺得好撚過癮啦。第二個禮拜、第三個禮拜、第四個禮拜， 唔係其實有 換撚過你閪咁撚樣啊！就算你有錢三餐， 其實有嘅，有個嗱。你記唔記得早兩年咧，有個男仔咧，即係其實喺 CU 即係喺中大畢業，呢、這個即係碩士畢業噶嘛。咁咧佢就即係幾年都唔做嘢咧，即係走去即係攞1,500綜援噶嘛。因為 in 過好多份工冇人請佢啊嘛。咁啊最後尾即係其實喺旺角嗰邊好似即係喺呢個即係朗豪坊門口咧，即係喺度派傳單啊咁樣啦。咁啊即係但係嗰陣時其實已經話即係其實唉即係嗰陣時即係其實攞綜援都係得個1,500嘅啫。咁其實唉咁啊生活唔到啦，咁啊俾人哋即係又溝唔到。好耐又成啊，大佬！ 同埋而家攞綜援嗰個規限，除咗你真係要冚家同你簽名，同埋以家庭作為單位， 係啊， 即係你，例如阿 Anthony， 你有個妹噶嘛？你個妹想攞綜援啊，都要計埋你嗰啲入息噶嘛？你同佢一齊住啊嘛？ 嗯， 係咪？你好啲，因為你結咗婚，可能可以拆出去，咁計埋你老豆老母啲資產噶嘛，好撚難攞噶。第二就係，就算你攞到都好， 嗯， 而家社會福利處要你做義工噶， 嗯 嗯。 好似社會福利處要求你做社會服務令嗰啲咁樣， 喂，咁但係 咁去沙灘執垃圾啊？ 啊， 去幼稚園游灰水，好似我同阿毛嗰時候咁撚樣啊？ 嗯， 你唔撚辛苦啊？九點鐘到五點，我做勞動性工作喎。 哇！ 我晏晝你諗下，我啲咁嘅人點會食兩碗飯咧？點我做完嗰啲工作，我就晏晝食兩碗飯啊？仆街！ 你試過？ 阿毛，即係喂，你都以為好撚過癮啊？ 喂，遲啲金英都要體驗。 喂，唔好撚以我全我啦，唔好以為。攞10,000+啦，唔好集飛城市啦，唔好倒調轉個事實嚟講。 咁你可以一次過攞三糧嗰啲人咧，我諗我唔真係唔知有幾多個嗱，你第一你又係傷殘啦， 係 第二你傷殘得嚟咧， 多幾嚿水嘅咋傷殘？ 你傷殘得嚟咧，仲要係過咗 攞到綜援嘅話，佢係包埋落去嗰個生果金度，你冇得三忽一齊咁樣搞㗎。 嗯， 香港你讀嘅社會政策，我哋三條友都係讀呢啲出身 public policy 就知啦。香港係一個乜嘢嘅制度？係港英帶落嚟嘅，就係話所謂嘅 residual model 啊嘛，剩餘嘅模式啊嘛。 係， 當你不能夠自助嘅時候，我先救你啲咁多。 係， 仲係能夠 subsistence 嘅 level 啫。 係， 你記唔記得我哋嗰陣時僆仔讀嘅時候啊？港英政府係講緊呢一套嘢㗎。最好你就揾翻你屋企人幫手，你冇撚搞我。 即係總之係簡單嚟講叫吊命啦，即係幫你吊命。 喂，我哋點可以維持一個低稅制同埋簡單稅制嘅方法？ 嚇， 唔係成為一個福利嘅國家。原因就係因為我哋所謂嘅社會福利，基本上一個 subsistence level 同埋 short term 嘅， 即係純粹幫你吊命咯，咁樣講啦，即係 等你唔使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有條友仔肥狼咁， 仲慘過乞兒，真 係喺條街度突然間冇嘢撈嗰時候，我哋翻新嗰度個個都唔撚幫你，跟住你影我喺街度我撚死咗咁撚核突，大佬我哋喂，我哋讀 public policy 嗰時候係咁理解噶嘛？點解會2,000+啊？3,000+啊？喂，鼓勵你繼續工作啊，哥！呢、這個政府係咁噶，佢真係救嗰啲係咩咧？真係老弱傷殘嗰啲嘅咋？香港攞綜援嗰啲係60-70%係65， 唔係咁。如果 70歲以上嗰啲阿叔阿婆啊，你唔好撚打錯對象啊！仆街。 唔係咁，如果咁講嘅話，即係其實攞足三糧嗰啲人咧，即係你起碼即係有翻70。 冇得攞三糧係包埋落去啊，加幾嚿嗰只啊。 嚇！咁你咪當係加幾嚿，咪當係即係係當係當係做當係 fit 曬呢三個條件啊！ 冇得 fit 啊！ 你 起碼第一、第二個條件冇，你攞得綜援，即係話老人綜援啦、 啊， 就生個金包埋喺嗰度噶啦， 嗯， 係咪、嗯？你點解兩個兩樣分開攞㗎、 嗯？ 你有傷殘嘅加多少少， 嗯，

你諗下香港一層樓豆潤咁細，500多600萬閒閒地。你睇人哋美國$100,000$200,000有 house 啊，大哥，唔係離市區好遠嘅咋，識揸車就掂噶啦。 係， 去到你阿龍，你唔想揸車，你都要揸車啦，唔通走去當行山咁行咩，大哥？喂，人哋個社會點解會可以 OK？ 即使有咁多個社會問題都好，而我揾份工作，我覺得我有意義啊嘛。 係啊，係啊， 起碼我有層蝸居啊嘛， 公眾， 我有工，我有足夠嘅社會福利啊嘛。虽然我是一个好重税的地方，15%到35% 不等，但我又摇篮到坟墓，我不会饿死在纽约街头，除非我想即系嗰啲新移民根本就系完全绿卡都冇嘅，就喺度即系乞食啫，系咪？喂，我怕咩？欧洲如是啦，美国更加系资本主义嘅社会啦，相对欧洲冇咁咩啦，但系人哋点解个社会相对上系稳定？虽然我对政府都系不满嘅。但是未至到香港的阶段，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社会流动，因为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的结构是已经只是照顾 1% 的有钱人。 是 问题是深在这里，所以你不要打错人啊，成日以为新移民和你在抢啊，我给我释放他的工出来啊，香港住满不够7年或者10年的人，没人得做茶摊厅，没人做清洁，没人做保安，阿龙你是不是我不忍去啊，我真的不想去啊，大佬攰撚到嗨的嘛，你选举你看大佬，我企16个钟，或者他不是自己的嘛，大佬他日日企啊，大哥日日企啊，两更仔日日企12个钟 啊 你敢不敢去做啊，7,000-8,000元人工咋，有些低到我的屋苑那些好啲萬几，但都好辛苦的，个个出来要开门的仆街，我都不好意思啊，成日都 嗯哼， 所以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哋香港年轻人，你唔好蹲得太耐。呢个系个人嘅 advice 啫，我唔系讲社会结构问题。你唔好蹲得太耐冇嘢做。你跟住再从头嘅社会系有困难。乜柒都做住先。 啊，你有冇朋友？ 喂，呢、這个右派观点嚟噶，屌 ，sorry 啊，我虽然做咗交屌。 唔系你即系你最现实嘅问题。 同埋唔好转工太频密。 啊、 我以前、哦、我冇咁嘅感觉噶，我唔系话推咪 Vincent 哥，大佬， 阿龙以前都系 推咪 Vincent 哥，因为大捻把钱啊，屌搭 business class 噶个捻样，屌佢去呢、這个 澳洲， 所以佢大捻把钱，所以唔使使惊，日日转工都得，大佬。喂，但系你如果太转工太频密，因为我即系近呢几年你会请人，我会知咁样。我一睇到个 resume， 睇到你嘅 CV， 一系就见到你嘅大捻把空档，我点会请你啊，大哥？我出个事啦，有少少左交嘅同情心嘅时候，请捻咗你哋，好搞搞捻到我一镬铺啊，大哥！真系唔捻识呢个 debit credit 嘅仆街，屌你！ 咁捻大镬， 好捻大镬，仲澳洲毕业嘅仆街，屌你玩到捻到残咗。喂，跟住你如果你转得咁频密嘅时候，喂老细嘅谂法就喂屌咁，我做一份你有少少唔捻满意嘅时候，你又唔捻做噶咯？喂，所以我。除了讲个社会结构问题，另一个 advice personal 嘅啫，唔系我对政治观点嘅睇法，就系佢个人嘅睇法，就系唔好转得太频密。乜捻都做咗先。因为点解咧？你经过最辛苦嘅阶段嘅时候咧，你先可以过渡去松容嘅阶段。呢、這个系我老豆教嘅，屌咗好捻多年嘅，因为佢话我懒啊嘛，仆街屌，系嘛？但系佢呢个哲学同哲理咧，唔单止系啱70年代、60、80年代嘅经济起飞嘅阶段，亦都系啱而家呢个阶段。因为而家啲老细更加拣择，我俾得钱你，我用捻尽你噶啦。 系啊， 即系呢个我 personal advice， 唔系对我政治观、社会观嘅一个基本嘅分析。 系 吓、啊、前者嘅问题解决，我觉得已经解决到80-90%噶啦。但系如果你想加强喺所谓职场嘅竞争能力嘅话咧、你一定要唔怕蚀底，同埋用翻右派嘅逻辑，一定要系不断进修。 系啊。喂，其实嗱， 所以谢志峰冇捻讲错噶。 嗱，我哋 我私下咁讲噶咋，谢志峰系啱噶。屌你，你而家唔捻学普通话几捻大镬，你好陶君衡咁捻样。 嗱，由我哋剩翻少少时间啦，嗱，不如听听咧，听听咧，即系嗱，早几年咧，嗰位即系中大毕业生咧，即系点样即系攞综援啦、啊。 80后硕士失业咬综援， 即系我都受咗压迫都好耐啦。雇主咧都。想請我都有一種好嬲啊，同埋好經常去到睇低你啊，不停質疑你嘅學歷啊。 26歲嘅 Andy

五百幾六百萬層樓，其實實際個實用面積係得四五百尺嘅地方， 咁冇辦法留。 你咪講撚笑係嘛？ 樓本位經濟就係咁樣噶啦，講緊係 嘛？咪所以如果你大量興建公屋嘅時候，喂，大家都有四五百尺嘅地方 ，at least， 如果多啲人嘅時候，七八百尺，好似嗰陣時新加坡啲祖屋咁， 嗯， 喂，真係解決咗問題一半嘅喎。 嗯， 哇，我唔撚知呢個政府搞緊乜撚嘢喎？ 嗯， 係咪政治上你唔撚開放？系嘛？你繼續喺度保障啲既得利益者，繼續喺度搞官商勾結，繼續擴低嗰啲高啲樓價。 嗯， 喂，咁我點樣揾食啊，大哥？ 佢派糖都派得好幼添，你見下佢減利得税啊，派差餉啊嗰啲。 唔係嗰啲係冧嗰啲咧，係真係社會上嘅既得利益者。 係係係。係 咯。 呢個點解咧？佢嗰個謀略係咁嘅。如果佢能夠搞掂香港嘅 opinion leaders， 嗯， 尤其是中產階級，佢覺得搞掂咗。 嗯， 零三年嗰個問題 仲係乜嘢？嗰個 opinion leader 藍玉文咪係咯，又黃俊南已經係即係搞掂咗啦，已經係。 你搞掂嗰班 opinion leaders 嘅話，又係寫中產階級嘅話， 嗯， 你所以咪減差向咯， 係 咪？ 唔 係好多係做生意噶嘛， 好多中產 減利得税咯。 但好多中產都係唔係 opinion leader 嚟，好多中產咧都係即係 鳩流口啊， 唔係係唔出聲嘅，即係滿聲發大財嗰啲人。 咁但係起碼佢唔會加入咗個反對嘅陣營度，佢有謀略嘅去做呢樣嘢，係咪？同埋佢用翻沿用港英嘅時候嗰個政策就係話咧，佢梗係救助不能夠自助者，係， 嗯， 所以佢唔會理你 M 人士嘅， 嗯 ，M 人士佢就推翻你去勞動市場咯， 嗯， 要你自身改革咯，頭先我講嗰套嘢咁咯， 嗯， 係嘛？所以我話我八成認同係政府嘅責任，但有兩一兩成咧係我哋冇辦法喺個咁嘅社會環境裏邊咧，我都要轉身啊， 嗯 嗯。 否則你係適應唔到嗰個全球化之下嘅資本主義社會嘅市場經濟啊，因為有啲嘅行業、有啲嘅工種，可能嗰陣時係有市場，但係跟住落嚟冇撚市場噶嘛，咁你點樣搞？ 嗯， 咁你咪俾社會淘汰咯，俾經濟淘汰咯，呢個係為咗救自己啫嚇。但係成個社會嚟講，你冇一個成個配套嘅政策嘅話咧，根本係做唔到嘢。 嗯， 嗰班人永遠咧都會喺社會上嘅底層。你記唔記得我哋好早之前嘅大軍佛講1%？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 嗯， 呢个系美国添，香港更严重啦，0.1%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 大佬。 嗯， 我哋仲唔捻走出嚟？条气仲唔捻顺？ 咪美國嘅1%嘅，起碼嗰啲富豪嗰個排名係每日係咁喺度轉噶嘛。嗯，但係香港嗰1%嗰班富豪全部都係香港最大嘅地主嚟噶嘛。 係係， 你試下攞香港嘅樓價。 嗯。 买嘅楼， 嗯， 去美国楼又买嘅楼，睇你住咩环境啊，大哥， 嗯， 差唔捻多啦，楼又同香港， 系 啊，你睇下买到乜嘢嘅单位翻嚟啊，六七间房啊，几个厕所啊，大哥， 开心死啊，大佬真系， 系咪啊，车又平啊， 抹捻死 啊，系闷嘅嗰个地方， 吓， 嗯，系咪因为你唔系中国人嘅社会咁啊，习惯咗讲广东话，咪无端端喺度全部讲英文，大佬闷闷捻闷噶，大哥， 冇咁多人啦，系。 系嘛？ 唔系咁，但系其实嗱，除咗呢样嘢之外，另一个焦点啦，就系、是、其实一如既往啦，即系曾俊华都系即系都系错估，即系呢个叫做系盈余啦，系嘛？即系原本系得九十几亿嘅，而家变咗六百几亿。 喂，但系呢个系佢策略嚟 啊！ 每一次嘅策略嚟嘅， 嗯 嗱，第一佢一定成日喺度讲话有结构性嘅财政策略一， 系。 第二咧就系、是、每一次嘅财政预算案咧，都系估低呢个收入。估高呢個開支，每一次都係咁嘅。點解咧？因為佢其實呢一套嘢佢係抄翻港英嗰陣時嗰個做法嘅，係嘛？大市場、小政府、低税制，其實就係造成今日嘅問題。所以嗰啲歸英派喺度支持港英政府年代嗰啲人，你咪要檢討呢個問題。 唔係，但係其實佢嗱喺公共財政嗰方面就好保守啦。喂，但係喺即係大白象超支嗰方面咧，就非常之激進喎，大佬啊！即係其實佢呢個政府咧係集保守與激進於一身嘅。即係你明白就係話你而家咧，你由呢個高鐵以嚟， 佢一身咧其實一個銅幣嘅兩面。 嗯， 點解咧？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利益輸送嘅方法。 係，絕對係啦，好明顯係。 喂，佢政府唔會自己做嘅。 嗯。 如果你要賴嘅話，港英年代已經開始嘅三條隧道，由紅隧到東隧到西隧，政府冇錢做咩？ 嗯 嗯， 佢唔係判俾個財團， 嗯， 幫佢起，跟住俾30年到40年嘅拉審佢， 嗯， 30年到啦，係咪？係咁俾佢喺度攬收呢個車費、隧道費。香港政府大撚把錢， 嗯， 點解唔自己起嘅，大哥？仲有喎、啊， 東區走廊邊撚個俾錢㗎？如果我哋入東隧嘅時候，咪我納税人幫佢頂。你冇東區走廊，我點會入東隧啊，大哥？係嘛？跟住沿途建緊啲物業，係咪？因為佢方便咗我哋嘅交通啊嘛。地鐵嘅又係目的係乜嘢？利益輸送咯。所以佢集保守同埋呢一個激進於一身，其實個背後嘅理念就係利益輸送。如果你一日唔解決呢一個政經嘅矛盾嘅話，一日都解決唔到香港啲 N 無人士嗰個困境，呢個係我的結論嚟。 咁佢冇興趣解決啊，因為 唔會解決嘅， 係啊， 一定唔會嘅。因為點解咧？香港過去嘅成功同埋佢哋個利益集團就係建基於呢一個咁嘅結構啊嘛。由港英時代已經係有 foundation 嘅啦。 嗯。 大問題 咁，但係咧，你頭先講嗰套咧，就係話即係政府唔會用自己錢啦，呢個唔係完全啱啦。嗱，起碼好簡單，就係話之前蓮塘嗰個口岸工程係由96億一標啊，標到去354億，係標咗成三倍嘅。咁你就係講呢個即係中環同埋灣仔繞道咧，係由281億咧，由標到去361億嘅。 所以佢有兩個做法，一就好似頭先我咁講，俾啲財團頂咗佢，變相。就是幫佢做 guarantee。 唔係呢個就似啊胡應湘嘅做法。胡應湘嗰陣時呢佢起 佢叫 BOD 㗎嘛我唔記得講唔記得叫。 係啦差唔多啦。咁但係即係你其實你講即係你講高鐵。 第二嘅就係頭先你講講法啦。喂我起啲工程政府俾錢嗰啲我就超支大白帳。 係。 咁我俾咩人做啫係咪第一起啲工程一定有顧問公司㗎。係咪一定會判俾相關嘅財團去做㗎。唔通你 Anthony 同我同阿龍三秒可以打個頭啊頭到卵啊。大佬点投啊？系咪？一定系有啲咁嘅相关嘅知识同经验嘅人噶。咁佢咪制造呢啲咁样嘅利益输送走咯？所以系一条线嚟噶，唔系唔单单系集保守同激进于一身，而系集利益输送为基本点。 即系 其实个目的就系、是、个目的就系摊派同埋利益输送啊嘛，即系益呢个大财团啊，即系呢个地产霸权，甚至系红色资本啊嘛。 但系呢班仆街系香港最冇承担噶嘛， 系啊，冇承担噶嘛。即系其实佢哋系咁，但系你嗰啲 M 人士唔系啊嘛，即系挨山挨死，即系为香港嘅经济出汗出力噶嘛，大佬啊。咁但系你见到就系话你咁样搞法咧，其实你喂你就系超支，你就系讲呢八年嚟嗱2008年去到而家啦，即系由高鐵去到而家呢啲個七項嘅即係主要工程係超支咗1900多億，但係問題而家咧，你就係講全民退休保障啦，你係攞500億出嚟咧，佢而家都係就係講口數嘅啫，即係話叫搞個基金先嘅啫，然之後 先 再慢慢諮詢，然之後話俾你聽咧，都仲要審批翻你自己本身呢個入息，即係其實嗰樣嘢仲係唔係全民退保咧？已經唔係全民退保，唔係如果你係要審批你入息嘅話，嗰樣嘢已經唔係叫全民退保啦。 所以咧，有時候我都唔知梁振英咧呢、這個政府咧係蠢啦，定係即係盲 計到盡咧？其實係 喂，其實佢真係要解決咧香港嗰個政治矛盾咧，一定係用呢個新加坡模式嘅，就係大派福利，同埋一定要咧同啲即係有錢佬講咧，唔好意思啊，加1-2% 嘅利得税，加個資產增值税。加嗰、那個留意空置税嗰啲咁樣嘅税項咧，係要幫手做咩咧？第一，讀書嘅時候讀大學，大家唔使頂咁多，唔好借到周身債。第二，要起公屋。第三，你解決咗我哋未來退休保障。你搞呢三樣嘢就我求人噏咋？解決咗香港嘅社會不滿嘅一部分啦。 但係呢三樣嘢佢係最唔會解決噶嘛？ 梗係啦，因為點解咧？佢係。沿用港英年代嘅政策咧，就係要將呢一個嘅 reliance on government 呢樣嘢咧，係俾翻我哋自己去承擔啊嘛。 咪更 咁咪激發你嗰個動力咯。但係而家係激發唔撚到嘅，而家呢個社會70年代激發到獅子山下嘅精神，激發到今日嗰啲人係放屁嘅啫嘛。 唔係啊，你 我冇機會，我咪上街咯。你吹我咁撚漲啊，我咪鳩烏咯。我咪去燒垃圾桶咯、 啊，唔係你都太 係咁噶， 你太睇高梁振英個視野。梁振英嘅即係以梁振英咁嘅諗法就好簡單，佢最緊要係取悦到佢班老細，咁佢可以苟延殘喘啊嘛。咁佢班老細咩啫？喂，咪地產商咯，咪紅色資本咯，咪國企。 佢更大問題在於咩咧？因為佢選行政長官嘅時候，千二人嘅小圈子選舉咧，佢連四大地產商有三個，最初係四個添，係公開唔撐佢啊。 係啊。 而家呢个时候佢更加唔敢喐嗰四大地产商啊。佢先大镬啊。 佢一定做唔到頭先我講嗰啲嘢。我求其舉三樣最重要啫：教育、房屋， 嗯， 兩樣你做唔到啦。 嗯， 唔好話退休保障啊，第三樣啊，佢做呢三樣嘢解決咗起碼而家社會上面不滿嘅三到四成人。我話俾你聽，快，因為點解你起屋你起碼兩係搞兩三年噶嘛。 嗯， 退休保障你话做其实可以做㗎啦，唔好搞嗰啲咩咨询啊嗰啲嘢即刻派啊。 嗯， 因为你综援已经顶咗好撚多㗎啦，话俾你听。 嗯， 你要开始啲人供啊。 嗯， 因为你系三方嘅供款嘛，政府垫底再加政府供、雇主供、雇员工㗎嘛。 嗯， 你咪点样 accumulate 落去啊，香港人口不断老化大佬。 嗯。 我都就嚟攞得咁滯啦，仆街！十幾年之後，如果我真係六十五嘅話， 嗯， 喂，你點搞啊？ 嗯， 出生率又低，邊度有勞動人口啊？邊度有生產力啊？ 嗯， 一個後生仔養幾多個工作人口？ 嗯， 喂，你冇計呢條數，你好大鑊㗎。 嗯， 即使未計呢條數，喂，搶嚟講，我都有個蝸居啊。 嗯， 大啲啦，起大啲咪唔使死嘅，係地產商受影響嘅啫。咪起大啲囉，一個人你佔300平方尺得未啊，實用面積喎，係咪兩個人就600，屌仲有咩不滿啊，所以我呢個政府唔知諗乜嘢，喂政治你又唔撚開放，社會政策同經濟政策你又做唔到，搖籃都墳墓，喂啲人一定上街㗎喎。真系上街嘅， 佢都唔理，佢都准备走啊！因为而家吹晒风话中国准备通缩啊嘛。喂，既然系咁嘅话，喂，你派晒啲钱俾中俾嗰班中产，喂，我起码有20,000可以买机票走先啦，系咪先？ 嗯， 所以呢个政府由得佢啦。你问我由得佢做衰落去，继续官商勾结， 系 嗯， 继续益啲财团， 嗯， 继续压迫啲穷人。 嗯， 反抗嗰啲人， 嗱，其實關於即係頭先阿龍亦都講，即係呢個即係中國通縮嘅風險啦。不如我哋睇一段睇段片先啦。喂 ，Vincent， 逐個撤離。過年前，日本 Citizen 突然執咗喺廣州嘅公司，遣散過千名員工，但一個只係開始，因為原來微軟都計劃緊將旗下 Nokia 喺東莞同北京嘅工廠搬去越南，裁員9000人。日資嘅 Panasonic、Sharp、大金同 TDK 等等都计划紧将制造基地搬翻去日本。先后喺东南亚同印度设新厂，加快撤离中国嘅步伐。根据中国海关总署资料显示，上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按年就跌10.8%。连总理李克强都话，今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一个世界工厂的官方都话是制造业的考验期。又由广东做到江西的港人话，其实两年前已经步入寒冬，中小企死得7788，大厂的就越搬越入，成本越来越高，规矩越来越严，好难做生意。有分析话，近年经济策略失误，过分着重房地产，忽略制造业，令中国的成本优势消失，大量外资因为利润和回报急剧下降而撤离。亦都有分析认为，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是依家经济下行的主要因素，但同时又很难推动国内经济产业转型升级。人民银行旗下媒体更加有文章话，通缩已经很接近了。 见到有好嘢，下低声你。 系啦，咁啊，即系呢个人民银行都话通缩好近啊，但系咧，啱啱呢个人民日报就话咧，就唔好夸大呢个通缩嘅风险。咁啊，可能见到外面咧，即系已经咧，即系嗰、那个大家都喊惊啦。咁即系其实嗱，如果你一去通缩嘅话咧，即系一有通缩风险咧，喂，你知热钱其实系好 Q 敏感啊嘛。 嗯、 喂，你一大幅撤离嘅话咧，喂，其实嗰个叫骨牌效应咧，就唔系咁简单噶啦。嗰、那个就， 但系问题是香港本身就系热钱嘅避难所嚟噶嘛。 系啊，香港热钱避难所。即係其實嗱，如果你嗱，其實因為其實嗱有幾個原因啦，主要咧就係其實環球嚟講咧，日本又好，即係其實你東南亞又好，其實好多外幣咧，其實已經喺度貶緊值噶嘛，係、 嗯、 咪？尤其主要係日本添啦，即係如果你係講出口嘅，即係競爭者嚟講係。咁啊，即係如果你係咁樣嗱，頭先我哋講嘅 Citizen 又好 ，Canon 啊 ，Panasonic 啊，呢啲咁咁多大廠咧，都撤離大陸，而咁 labor intensive 嘅一啲廠咧，都係咁撤嘅話咧，喂，其實你大陸真係好得人驚喎，老實講。咁所以點解 冇辦法啦？頭先我講漏咗個因素咧、啊，第一，你以往你個優勢作為世界工廠就係以 就係、是、cheap labor 啊嘛 ，cheap labor 係 cheap labor。 咁但係跟住一樣嘢就係你以前有好多嘅優惠咧，對啲廠商嘅話，無論喺稅務上邊啊、嗯，或者喺嗰個嘅地價、起廠啊。嗯嗰啲裏面呢而家你 開始慢慢切因為佢自己本身呢就想。 因為你嗰班阿哥嗰、啊、班官商勾結嗰班即係貪官啊都一齊喺度搞地產。咁、啊、你咪推高咗個成本唔單止人工係貴咗。最重要嘅就係其實你係地價貴頭先我都講漏咗呢樣嘢。 係啊。 唔係因為。 我唔去越南係咪、嗯、我點解唔去印度啊印度都好過你咯， 因為咁啊，因為其實嗱，你佢自己本身原本就係話，其實佢啲叫稅務優惠又好，好多對外即係優惠都好，即係其實佢慢慢亦都去即係逐步咁樣設啦。因為佢自己就想呢個產業升級，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咁多年嚟咧升級咪升唔掂，咁但係咧即係你為咗要即係嗰啲官啦，即係要谷個 GDP， 即係為咗自己嘅官場上面，即係其實係步步進升啦。咁所以其實你 GDP 你一定唔可以低過七啊或者八先啦，係咪？咁、 嗯、 所以你一定係只能夠係即係揀嗰啲即係房地產嚟即係去投資㗎。 咪同埋你講緊產業升級有兩即係有兩樣嘢係必須要做㗎嘛。第一就係、是、就真正要改善個法治環境嘛。第二樣嘢係尊重知識產權㗎嘛。嗯、但係問題是你見到喂淘寶你大陸自己都爆啦。 係啊 淘寶64%係假嘢嚟嘅。喂第二樣嘢你講緊法治呢一樣嘢喂習近平啊早排都喺度討論緊究竟黨大定法大啊？而最終嘅結論係黨大嘅時候，喂，你講緊產業升級升咩級啫？ 同埋即係嗱，如果你話即係我哋如果見到咧有外資大量撤離嘅風險嘅話咧，所以之前點解即係梁振英喺呢個施政報告裏面話要突然 cut 呢個叫做係投資移民咧？喂，其實係有玄機喎。而家你砌翻嚟落嚟睇咧，喂，其實原來咧就係為咗呢一步咧去做準備喎。咁你變咗就係話，如果即係大陸嘅資金要撤離嘅話，第一個地方就係揀香港啦，係咪？ 嗯。 咁而家香港你即係連呢一步後路咧都截埋啦。咁所以即係其實習近平而家做一樣嘢，就係防止大量資金外流啦嘛。 嗯。 keep 翻啲錢喺。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嗰陣時你689你唔認都好，喂而家就好明顯，其實就係做緊呢樣嘢，就係嗰陣時咧，即係舊年11月嘅時候。呢、這個梁振英佢自己喺呢個即係策發會開會嘛，喺度講嗰樣嘢叫咩咧？就是、為咗配合呢個13/5計劃，即係香港咧，就算係香港要即係配合一啲有利大陸嘅政策啊嘛，就算嗰啲政策係對香港係冇即時利益都好，都要考慮。咁而家你睇翻你轉頭咧，嗱，第一件事佢做咗嘅。就係、是、呢、這個即係斬投資移民啦。 喂，再連結落去，喂，今次曾俊華佢嗰個加甜嗰個政策，喂，減利得税，喂，其實係咪亦都貨施到？喂，反正以後嘅利得税，因為大陸呢一種cut投資移民或者佢嘅經濟不景氣，所以就會收得越嚟越少嘅時候，咁、我不如趁而家減咗佢，就攞翻即一來即係啊，益翻嗰班 嘅。因為方卓如都講過啊嘛，即係如果你即係其實你冇咗咧，即係你投資移民呢條水嘅話咧，好多行業咧其實都會受影響啊嘛。即係你即係你金融保險啊嗰啲受影響啦，咁你投資嗰啲又受，唔係即係你嗰啲叫做係即係移民又受影響啊嘛。咁所以其實你係要反而係要彌補呢班人，嗰班人咧反而係同即係佔中完全無關喎。呢、這個係同大陸打貪啊，或者係防呢啲熱錢外流有關喎。呢、這個係 咪但係好事嚟嘅？因為我覺得中國嘅改變咧，我哋不能夠脱離呢一個分析同埋視野啦。得兩個因素嘅啫，第一就係、是、習近平癲下，走去同人打仗。共產黨會落台，因為我覺得佢會輸。喺軍事實力上面，佢係唔夠人哋理、就算打入日本仔都好。第二個可能性就係、是、你經濟一夜崩潰。呢、這個就係共產黨咧係好難面對嘅問題。 嗱，經濟會唔會一夜崩潰咧，就好難講。但如果你一有呢個通縮風險嘅話咧，嗰、那個即係連鎖效應咧，哇，咁就好危險啦。因為其實嗱，而家你叫做係 嗱，第一你有通縮啦，你講咗啦。第二其實你好多即係原始基本上、基本都係債台高築咁。 係啊，有20萬億㗎，係 咪？犀利過大阪嘅其實。 係啊， 其實有好撚多個底特率啦。 是啊、 即係美國底特律啊， 係啊， 即係嗰個汽車城市啊， 係啊。 喂，如果你第一你個政府完全係俾人掏空咗嘅、起碼啲即係戇鳩鳩嘅大工程嘅、再加上你一通縮，經濟一冧，

咁而避免造神啊嘛，即係走呢、這個即係呢個六四之後嘅教訓就係、是、即係避免造神，而維護翻啲紅二代嘅利益啊嘛。咁但係而家習近平收權啦，咁其實就已經預示到其實呢一個叫做係即係紅二代嘅攤派模式咧，係會拖垮曬成個黨同埋國家嘅。 最重要係而家拖垮緊香港，你諗下。 但係如果咧，即係大陸經濟下行嘅話咧，其實而家好多網友咧都好開心啦，一見到通縮咧就好開心啊，即係好幸災樂禍啦。啊！大陸撲街又好啦，即係咁樣樣。 咪事實上通縮， 咪有時我都唔想咁諗，但係你確實都係要睇呢條道路。 嚇， 係啊！ 佢得兩個可能性係落台嘅啫、 嗯。 如果佢唔自身改革嘅話，自身改革都會落台，話俾你聽、 嗯。 因為佢選輸嘅撲街。一個就係佢經濟通縮全面滑落、 嗯， 人民苦不堪言，起嚟革命。呢、 嗯、 個不嬲過你嘅中國人嘅邏輯嚟㗎啦，屌！嗰、嗯、班中國人嘅邏輯係咪關我事啊？屌！另外。就是他用武就是和人打仗一定扑街所以日本仔聊多了几个啱 我不知道日本仔现在他讲緊岛链政策呢日印度那些都牙痕痕的其实 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啊、已经过咗时啦、已经成半个钟 次吹下吹下越吹越耐 好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HKPeanut.com